这些年来，很多的同学们告诉我，就是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当然不能是完全不得力。我们看到这个一些念佛往生瑞相非常好的人，在国内国外都有，那么这是很难得很殊胜的机缘。那么用功不得力的原因，实在上说，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自古以来都是很常见的。从用功不得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烦恼不能够减轻，智慧不能增长，这就是功夫不得力。如果功夫得力，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啊，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定更是趋于美满幸福，啊，这是功夫真正得力。佛在此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能够放下，没有能够看破，也就是说，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在作祟，障碍了我们修学精进。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一开端啊，这是上一次跟诸位也报告过的，完全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佛法没有离开生活，释迦牟尼佛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啊，处事待人接物，从这个地方发起的啊，所以跟一切这个大乘经的发起因缘呢不一样啊，所以这部经呢，我们更应当要重视它。那么这个根本原因就是我执。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啊讲的很多很多。虽然说执着有两种，我执与法执，可是我执是根的，所谓我执破了，法执犹存，其实那个我执破只是破一个粗的执着，微细的执着当然还存在啊。否则的话，你说法执犹存，那什么人执着法执呢？那还是个我，没有我的时候怎么会执着法执呢？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我执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分呢微细的我执，必须要到如来果地上，这个二执才真正的破解。这个自心圆满的现前，那么由此可知，大小乘佛法都破执着。说穿了呢，佛法没有变，自始至终啊，破执而已呀。金刚经这是彻实彻宗，就是叫我们破我执的。破我相，破我见，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太难太难了。你看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我，没有把我忘掉了，祝福与凡夫差别在哪里呢？佛没有我，凡夫有我，有我就决定是凡夫，有我就决定是六道轮回，没有法子不能处理。前面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也是本经世尊所说的，我们学佛绝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不是这几年呢我才开始学佛啊，实实在在讲能够接触到大乘经生欢喜心，能够读诵一部两部经，能够听讲一两个小时，都是过去生中曾经种了很深的善根。没有大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样也接触不到。要照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可以说是无量劫来啊，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善根福德可以说是非常深厚啊，这一生才有这个机缘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净土法门遇到才能生欢喜心发心呢想往生极乐世界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呢？实在讲没有把握，过去生中这个法门我们不晓得遇过多少次也动了多少次的念头没去得成不能去，说实在话就没有成就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苦一世比一世苦这个几乎是一定的道理这个苦与乐轮回里的苦与乐根本的原因就是业力的危机。那我们想想， 我们这一天当中，这一年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是业。那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呢？必定是恶业多。从理念来说，正如同白话名门里面讲的，我们善心所啊，只有十一颗；恶心所啊，有二十六个。烦恼就是恶心所啊。你看看，这个起心动念，善的心所少啊，恶的心所多。何况呢，这两类要做一个比较啊，恶的念头啊重，力量大，善念不弱，敌不过恶念的，所以起心动念的都是贪嗔痴慢。这是从里面讲，外面是五欲六尘的诱惑，物质环境的诱惑，还有比物质环境更厉害的人事环境的诱惑。怎么会不造恶业呢？所以造作恶业一天比一天重，我们所累积的恶业多过善业。那么换句话说，来生的果报那不就清清楚楚吗？恶业牵引我们到三途去啊，善业引导你到三善道啊。这是佛在经论里头说得很明白，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有道理啊，确确实实这个是事实。我们心里面向往极乐世界，没错，阿弥陀佛确实是大慈大悲，平等的戒引，但是往生西方啊，条件要具足。我们平常看经呢，是很粗心大意啊。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三个条件：信、愿、行。我信，我也愿，我也念几声阿弥陀佛，这就能往生了吗？那个信、愿、行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啊。不是漫无标准的即使临终生念往生，你要晓得他那个生念是什么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虽念佛也不能往生这个就是常常说的，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信念行是方法必须要具备的这三个条件，但是这三个条件里头要讲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心清净这个经上他说的心净则土净你用心念行这个方法了，念到心清净 叫心清净呢？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不起作用了，这个心就清净。这说起来也不简单呐、啊，这就说明了这个念佛往生人为什么会那么少啊？要念到清净，但是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做一个比较，容易太多了，因为其他的法门要断烦恼，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只要你这个信念行能把烦恼控制住，不叫它起作用就行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除烦恼啊。古人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叫石头压草啊，根在里头没有断根呐、啊。那么其他的法门呢，必须要连根拔除，它才能够起作用啊，才能够超越三界，才能够脱离轮回啊。这个法门的时候，只要把烦恼暂时控制住，它不起现行，这不起作用了，那就行了。所以我们念佛最低限度要念到这样的功夫啊，《金刚经》的理论方法，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想照这个方法去修，可以说不可能，太难太难了。但是《金刚经》的理论方法帮助我们念佛扶助烦恼，那就大有作用了啊，真的有作用啊，它让我们把这一桩事情明白啊，把这一桩事情啊搞得清清楚楚啊。所以须菩提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方式啊，佛的生活充满了智慧，显示出大自在、大圆满，这须菩提看出来的啊。所以一看出来就赞叹了啊，稀有是真的，这太稀有了啊。我们怎样学他？我们更佛，所以我们不自在、不圆满，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呢，我们的心太乱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云何降伏其心？这个心呢，是妄心的，就是妄念的。这个念头怎样能够把它扶住？把它断掉。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心呢要住在哪里？过去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见大魔是在讲同样的问题啊！大魔问他：“你来见我干什么？”“我心不安呢、啊，请大师给我安心念。”这个心不安呢、啊，这两个问题都存在，不晓得心应该安在哪里。妄念纷飞呀、啊，怎样能把它降伏住？ 那么这个就是引起释迦牟尼佛说这么一大篇大道理。啊，这部经我们不要看它分量很少，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义。啊，世尊大夫须菩提的，须菩提看到了吗？看穿了吗？所以他老人家答复的很简单的，就像我这样子就行了。啊，所以世尊就说了。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后面又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是就像我这个样子。这个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佛是用什么方法来护念诸菩萨，嘱咐诸菩萨，我们没有听到他讲一句话，完全是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表现的。这身教，这不是言教啊，就像我这样。佛的生活是菩萨的榜样，是菩萨的模范，何必还要说呢？啊，看看佛怎么生活，照那样学习，那就行了吗？啊，你问那个心怎样降伏怎样住，像我这样就可以了吗？这种问答须菩提没问题，须菩提看出来了吗？所以佛一点他就明了。啊，他虽然懂得，我们在旁边的人听他们两个一问一答了都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话。啊，所以尊者很慈悲。啊，愿要语文，这一句话是带我们请法。啊，这一句话是请释迦牟尼佛详细为我们解答。啊，如果须菩提本身是前面的一句，这金刚经就讲完了，就没有了。啊，从这个愿要语文以后，这释迦牟尼佛详细来讲解。啊，讲的什么？就是前面的两句话。这个里面含义啊就很深了，说明佛法重在实行啊，不重在言说，要把它做到啊，要把佛法变成自己的生活。啊，换一句话说，佛法就是教给我们过一个美好幸福圆满的生活而已啊。啊，这种幸福美满超越世出世间的，那才叫真正幸福真正美满啊。啊，要不能够超越世出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就是六道轮回啊。出世间法，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了。啊，所谓是，那我们这个生活行为要超越九法界，那才叫真正的幸福。 啊，真正的美满啊，落在九法界里头，有什么幸福可说的？啊，这一部《金刚经》啊，就是佛教给我们这样生活，教给我们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你说这个经多重要呢？须菩提这一祈请，佛先说怎样把妄念控制住，金刚般若会上世尊教给我们的方法真正是妙绝了。我们在许许多多大小乘经论里头没有见到过的，他这个地方讲的简单扼要啊。首先叫我们把心量拔大，为什么呢？那个我执从哪来的？我执就是心量太小了啊，起心动念我的利益，这个观念要想学佛那就太难太难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要见性就不可能了，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扩大。怎么扩大法呢？发心呢，就度众生啊。所以一开端就把十二类身呢摆脱它了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就总说底下这个分别说出这个十二类身，一定呢要这样发现啊。我界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帮助别人啊，帮助这些众生。帮助到什么个程度呢？帮助他成佛，无余涅槃就是成佛，这才算是帮助到底啊。这个众生还没有成佛，你帮助的没完呢、啊、你帮助的不彻底不究竟啊，要帮助他到成佛，他到成菩萨成等觉菩萨还不行，你的责任还没有尽到，一定要帮助他圆满成佛。你看这个心量多广，这个心量多大，这是佛的心量啊！这样的心量才能够把所有一切的障碍都破除了啊！这个心量扩张扩张扩到无限大，跟真如本性啊相应了啊，这才相应啊！度众生，把他度到等觉菩萨，我成佛了，他是等觉菩萨，有这么一个观念呢，那不行啊！你这个心量很小啊，幕后这一句好啊，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话要紧，决定不能有 帮助众生的那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着相了。所以《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啊，修一切善法，决定不能着相。一着相呢，着相是凡夫，着是执着。这个住啊，就是执着。执着当然有个我，虽然讲四相，我相、人、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它的根本就是一个我执。啊，我执没有了，其他的当然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我相啊是个根本。